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跟住落嚟咧，就真係講翻啲自然科學啊！嗱，自然科學咧就一定要講啲數據嘅，但係啲即係好有意思嘅啲數據嚇。但係一個概念，首先我話水、金、地、火啦，火係地啦，咁呢即係第四個啦。其實呢四個嘅行星咧，我哋叫做內行星，又叫做類地行星。咩叫類地咧？就即係類似地球。因為之外咧，其實就小行星帶。叫做 asteroid belt， 就是很多很細粒、好細粒的天體啦嚇。再外面咧，就是我哋叫做外行星啊，外行星 outer planets。咁呢啲 outer planets 咧，就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啦。有時我哋叫氣態行星，即係話咧，佢哋個表面咧，其實係一個很深厚的大氣層，根本我哋係觀察不到佢嗰個固體表面嘅。甚至個固體表面在哪度咧，我哋都很難斷定。咁所以呢啲咧，我哋又改個名叫類木行星。叫做 Jovian Planet， 嗱好有趣啊 ！Jovian 咧，即係佢係用 Jupiter 呢個字，就變咗係一個 adjective， 但係就 Jovian， 所以呢啲咧叫 outer planets， 又叫做 Jovian planets， 有時候叫做 gas giants， 巨型氣態行星啊，就係小行星帶以外嘅，小行星帶以內嘅啊，即係比較近太陽嘅温暖嘅區域咧，就係呢四粒啦，水金地火啦。咁水金地火咧，其實以體積計咧，就金星同地球係最接近嘅啊。火星是小一点的，但金星最惨的就是它被一个浓密的大气层所包围。我们的望远镜呢望几百年呢都乜都看不到的，基本上只是看云层。但是火星不同嘛，我讲过啦，火星上面原来真的很多东西看的嘛，而且有季节性变化的嘛，是不是，所以是引人入胜很多，是不是。不过讲距离啦，距离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将地球和太阳距离呢简单地其实是1亿5千万公里，但是大家不用记，我们就叫一个天文单位，英文叫 AU。Astronomical Unit。咁火星咧，原來喺好多嘢嘅數據上咧，哇，真係好巧合，好多嘢，即係都係同我哋好接近。原來佢就係大概 1.5 個 AU， 即係距離太陽咧就啱啱多 50% 啦，係嘛，即係個距離遠咗啲啦。好，第二就係公轉嘅日期啦。嗱，我哋公轉就一年就365又401日啊嘛。但係咧，火星佢因為遠咗啦，個軌道大咗，梗係耐啲，就686日。咁即係話咧，一年零十個月多啲咁樣啦，就即係唔夠兩年，即係就長啲啦，係咪啊？差唔多。咁但係自轉嗱，就係年就冇乜所謂嘅，但係自轉就好有影響，因為自轉係影響日夜，係咪啊？自轉，地球自轉就24小時啊。咁日夜當然就睇季節啦，日長夜短，夜長日短。但係喺火星上面咧，佢嘅自轉咧又係真係巧合，就24小時40分鐘， 即係 僅僅多40分鐘啫。所以我哋喺火星上面咧，就應該係真係好舒服，完全唔會覺得嚇好大問題。反而你喺月球上面好大問題，你知唔知啊？月球上面咧，一日咧就係長14天，一夜咧又係長14日。嚇，即係有14日個太陽咧就永遠喺個天，有14日咧個太陽就唔見咗，就係黑夜。呢個就喺月球上面啊。反而因為佢嗰個咁樣嘅運動咧，係令到佢個日夜係咁啊。但係火星上面咧，哇！我哋就覺得好似係 地球， 係好地球啦，係嘛？即 係日落 小時40分鐘，唉，40分鐘唔好理啦，係嘛？好，仲有一樣嘢考核啊，真係好嘢，就係嗰個自轉軸嘅傾角啊。點解自轉軸嘅傾角咧好重要？因為就係決定我哋有春夏秋冬啊嘛。咁大家知道啦，小學都有學啦，係嘛？就係咁嚟噶嘛。咁地球自轉軸嘅傾角咧就23.5度咁上下。但是火星呢就大小一小 ,25.2 度，差不多 ,25.2 度，咁都大小小啫。咁但係即係話呢，所以火星上面嗰個春夏秋冬呢係仲更加明顯啦，即係個季節，因為佢個傾角大咗少少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原來都有季節啦，好明顯啦。咁頭先我講過啦，嗰個南北兩極嘅冰冠呢就隨住嗰個嘅季節呢就係會膨脹收縮膨脹收縮嘅，因為喺佢個冬天佢當然就會大啲啦個冰冠，夏天就會細啲啦。咁我哋即使係業餘天文學嘅發燒友呢，用小型望遠鏡呢都有睇到呢個變化嘅，所以火星係好玩嘅真係。好啦，跟住落嚟講大細。大細呢原來佢個直徑呢就佢係小弟弟啦，相對就係地球嘅一半左右。 一半。 即係53% 直徑啊，直徑。咁當然嗰個體積就要你計翻嗰個 formula 啦，係嘛？3/4 pi r cube 啊，咁諸如此類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用一個籃球嚟做地球咧，咁佢咧就係一個我都諗唔到用咩描述啦，即係一個大西柚咁上下啦，係嘛？一個大啲嘅西柚咧就係火星啦，一個籃球就係咁樣樣啦。好啦，咁但係 唔好睇佢，哇！咁佢话即系实际上你摆埋就细好多啦，吓，因为西柚摆喺个篮球旁边，但系唔好忘记咧，火星上面系冇海嘅，因为佢系干噶嘛，所以佢全部陆地，所以如果你计翻个陆地嘅面积咧， 哦， 原来同地球嘅陆地嘅面积差唔多咋， 系啊， 系犀利噶，咁啊，地产商当然要对眼发光啦，即系个陆地嚟讲咧，佢系细嘅地球的咁多嘅啫，吓，唔系唔失礼噶， 系， 我谂但系另外一个咧，如果我哋上到火星咧，我哋会感觉咩咧？有几样嘢即刻嘅，第一个日照嘅强度咧，因为佢远离咗太阳啊嘛，大概系地球嘅日照强度咧，即系讲平均啦吓，大概系44%。即是跌了一半又多，啊，那都无所谓啦，讲真地球的日照强度其实都参差得很重要嘛，啊，夏天烈日当空那时就晒到你直情的眼都擘不大，但是很多时阴云密布的时期阴天都是日间都是暗暗沉，所以呢其实你日照呢都很易适应的，你咪成日当佢都系啊，即系傍晚咁上下咯，阴阴地天咁咯，系嘛？但系都睇到嘢噶，系嘛？即、就、系、是、一半你都睇到书啊，咁所以个日照 OK 嘅。咁另一个咧就是表面个引力啦，或者表面重力，我哋叫做 surface gravity。咁因为佢个体积细，佢个密度咧亦都系细过地球啲嘅，因为佢咧即系嗰个核心啊，嗰、那个铁啊、镍啊嗰啲嘅成分系少啲，佢都有个核嘅。啊，內核嘅，即係譬如地球，你知個地核啦，係嘛，就好多啦。咁但係佢係少好多呢啲咁嘅重嘅金屬啦。咁所以佢個平均密度係低啲，咁佢體積又細啲啦。所以佢嗰個表面引力咧，只不過係地球嘅38%，即係三分一多啲。咁所以我哋上到去咧，哇，就好潇洒啦， 一跳啊跳去， 哎，跳嚟跳去啦，系嘛，即系我哋觉得好轻盈啊，就算你觉得地球系好重啊，咁啊，即系自动好似已经减咗磅咁啊，因为佢个引力系低咗吓，咁但系正正因为引力低咧，所以咧其实佢亦都嗰个大气啊，大气层系好稀薄，因为佢箍唔住咁多。嘅空氣咧，嘅氣體啦，咁啊大氣層咧，嗱呢樣嘢就不利啦，即係同地球真係爭好遠啦。原來佢個大氣嗰個稀薄嘅程度咧，如果講開個表面咧，嗰、那個大氣壓力咁計咧，原來只不過係等於地球嘅0.6%至0.7%嘅。 嗯， 啊，當然就睇個唔同嘅地勢，即係高啲嘅地方就梗係稀薄啲啦，但係低啲嘅地方就可以即係個大氣壓力。就高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是，但係我哋咧都要定一個叫標準水平面嘅，但係好難定嘅，因為佢冇海洋啊嘛。地球嗰個所謂嚇、啊、標準水平面啊，就好易啦，因為個水平就係嗰個海啦，係嘛？但係因為火星冇嘅，咁所以科學家咧就唯有反而倒翻轉頭用個氣壓嚟定。咁啊氣壓咧，佢哋就用咗0.6% 嘅地球大氣，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咧，你就冇呢個太空衣咧，其實你都好成問題。亦都你根本就呼吸唔到啦，即係個氣壓咧係低過喺珠穆朗瑪峰個頂好多好多嚇個氣壓，咁你又要著壓力衣啦，咁啊最緊要就係氧氣啦，基本上咧就欠奉嘅，即係好低好低含量，因為佢嘅大氣成分咧95%咧就係二氧化碳。咁你话喂，二氧化碳本来正啊，因为有温室效应啊，温室效应令到佢暖啲系嘛，啱，但系佢个问题个大气太稀薄啊嘛。好啦，咁另外咧，大概有2.7%咧就氮气啦，吓、啊、咁所以咧，即系佢第二多嘅气体就氮气，咁我哋地球就梗系第一多啦，吓 number one 就氮气，第二就氧气啊嘛。咁但系之所以第二氧气咧，其实系因为地球上面有。 有啲花草樹喎， 係啦，冇錯啦，有生物啫，係，所以 Jeffy 呢有呢個常識啊，係嘛？即係其實氧氣呢樣嘢咧，佢係好活躍嘅元素，佢係唔會放過跟任何其他元素結合嘅機會嘅，咁所以係地球咁多嘅遊離嘅氧氣咧，係完全因為有生命嘅存在。其實火星上面咧，之前都應該好多氧氣嘅，但係而家咧，全部就喺曬個地殼度啦。點解咧？點解火星紅色咧？ 因为我睇过有嗰个咩 iron oxide， 系啦，就系恶晒我哋叫做化学嗰啲，就俾啲铁恶晒， 系嘛？ 因为一冇错，佢同地壳入面嘅铁呢种元素结合咧，即系其实咧，点解火星红色啊？因为佢生锈咯，系嘛？一个生锈星球、，iron oxide 咪即系锈咯，系嘛？即系铁锈就 iron oxide 啊嘛，吓、佢个术语叫做其中一种锈咧，叫做 hematite， 因为原来铁锈有好多种嘅，因为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生锈嘅形式嘅吓。咁佢呢種咧，大部分咧叫 hematite 咧，就係都係一種鐵鏽嚟嘅，係一種氧化鐵，我哋叫做。咁所以呢種氧化鐵咧，就令到整個火星喺個表面咧都呈現呢個紅色。 咁有冇話點解會咁多呢啲？ 就係話咧，因為佢火星上面咧，好明顯啊，倒翻轉頭嚟解咧，就係佢真係佢演化唔到 好似地球咁樣咧，咁生氣勃勃、咁蓬勃嘅生命出嚟、嗯、啊，冇呢個光合作用製造氧氣啊，咁樣樣能夠。於是咧，佢原先喺大氣層入面嘅氧氣咧，慢慢咧就會俾嗰啲鐵咧吸咗，就變咗係氧化咗啦。啲、哦、鐵氧化咗就變咗鐵鏽。咁、嗯、於是嗰啲氧氣咧就會鎖咗喺個地殼嗰啲岩層嗰度。於是個大氣入面咧咪冇遊離氧氣咯，係、 嗯、 嘛？咁所以其實地球都曾經有過誒呢啲咁嘅氧化鐵嘅。咁、 嗯、 就大概喺廿幾億年前咧，地球有段時間咧係因為原本都係冇乜呢啲氧氣嘅，但係因為我哋光合作用就產生好多呢啲氧氣，但係呢啲氧氣一出嚟嘅時期咧，就令到地球上面好多嘅呢啲鐵咧就變成氧化鐵，所以咧地質學家喺地球上面咧喺廿幾億年前咧係揾到好多呢啲咁樣嘅氧化鐵嘅喺地層，就應該係光合作用嗰陣時就開始蓬勃起嚟嘅一個證據。咁但係咧喺火星上面嚟講咧，即係佢可能之前都係有一啲原本有個氧氣，咁但係咧後嚟就結合曬，所以而家基本上就係二氧化碳啦。好啦，嗱咁呢度咧，我哋就有咗呢個火星嘅概念啦。但係其實最緊要一個咧個感覺咧，頭先啊日照啊、表面引力啦固然重要啦，但係大氣壓力固然都重要啦，氧氣有冇成重要啦。另外一個重要嘅就温度啦。 嗯。 啊，咁你估估到啦，火星比地球梗係點啊？ 咁啊，應該會好涼。 係啦，梗係啦，梗係凍好多啦，係嘛？因為佢遠離啦嘛，日照都係44%啫嘛，係嘛？個大氣層又稀薄，係嘛？個保暖成分又差咗，嗰張氈都咁薄。咁、 嗯、 於是咧，原來咧佢嗱呢、這個當然咧就係一個最高最低同埋一個平均值啦。講最低先啦，原來喺火星上面咧，科學家量度過最低嘅温度咧係-140°C。咁你即係地球上面冇可能啦，地球講真係零下仲要80°C啊，南極啊嗰啲已經勁得好緊要啊，凍到。佢140°C零下，咁但系咧最暖咧啊，好奇怪，即系咧我又揾到呢个数据，我都有啲愕然，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即系我由细个几廿年嚟，我都有啊睇关于火星嘅呢啲咁样嘅书籍，咁我都以为话就系最暖都去到10-20°C嘅啫，咁样样系嘛，就系、是、喺夏天嘅正午喺赤道嘅时分吓，咁、啊、样咧，但系原来我而家睇个数据咧就话佢量度到咧可以去到35°C。咁35°C咧，我懷疑咧應該係喺火星嘅夏天，盛夏嘅赤道嘅正午，仲要喺可能係比較咧個地勢比較低嘅地方、啊、大家知道啦，其實你通常咧你係高處不勝寒啊嘛，越上高山咧係咪即係越凍啦？咁啊倒翻轉頭咧，即係你嘅地勢比較越低嘅時期啦，可能就喺火星大峽谷嗱，遲啲會介紹啊。佢入面咧一個峽谷好深嘅，咁啊嘅下面咧可能咧有啲地方或者有啲盆地啊，我哋叫做啊呢啲盆地好熱噶嘛，咁啊我可以去到30幾°C嘅，但係呢個30幾°C咧係一瞬即逝嘅啫。即係唔會維持好耐嘅，即係尤其你知道就呢啲咁乾旱嘅地方咧，個日夜温差 就好大， 好大噶嘛。咁所以咧，嗱你唔好唔開心，哇！而家去到成30°C喎，正啊，可能噗一聲啊，太陽一落山咧，你就已經去到零下都唔知幾廿度噶啦，死梗噶啦，係嘛？咁呢個咧就火星上面咧個温差係好大嘅。咁但係當然咧，你話30幾°C照計應該有液態水可以存在啊，係嘛？即係嗱，你有0°C以上，冰點以上。由沸点以下，系嘛？咁液态水咪可以存在咯？咁但系而家咧，科学家咧喺火星表面系揾唔到半滴嘅液态水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个大气压力实在太低啊，即系有咧好快脆已经噗一声蒸发咗啦吓，因为佢个沸点会即系好低啊。你都知道啦，因为珠穆朗玛峰上面咧，即系其实咧，即系佢好个沸点会好低噶嘛，因为气压低啊嘛，系嘛？所以佢未够100°C啲水就滚噶啦，啊饮咗会肚痛嘅。好，那我們休息一會，我們回來再了解一下火星表面的情況是怎樣。